始终陪伴在你我身边。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打开文化之门，细数40年阅读方式的不断改变，回溯作家文学创作的点滴瞬间，再现文字与声音世界的完美融合。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让我们一起回首40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阅读。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40年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或许在历史长河当中啊，40年只不过是它所承载的东西呢，就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可能不值一提啊。40年可能就是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40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对于我来说吧，它可能意味着是能够承载我全部回忆的一个容量啊，它可能也是砥砺前行的一块基石。那对于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北京文艺广播，40年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在下午刚刚咱们举行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即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今天下午的这个发布会非常的成功，非常的热闹啊，同时整个发布会的信息量也特别的大啊，而且也让我个人非常的振奋，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啊。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有刚刚从这个会场赶过来的我们非常辛苦的二位老板，呵呵，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啊。来，首先是欢迎咱们北京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项目负责人燕旭，欢迎燕旭。 谢谢赵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旭。 坐在燕旭美女身边的是另外一位美女啊，是咱们北京电台产业发展部副主任，北京电台版权平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的总经理张荣，欢迎张荣。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张荣。 首先得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虽然呢燕旭和张荣啊都是咱们北京电台的人是吧，二位也都是这个专业的出身，但是要想听到他们的声音从今天以后特别的难。因为二位已经在做咱们这个电台产业运营啊这个角度的工作了啊， 已经被剔除出这个主持人专业队伍了， 被剔除一线了。 很难呀， 但是还是很愿意 做贡献、 啊、是吧？这个听到你们，尤其你们在一起啊，这个声音确实是很难得的啊。那、 嗯、 今天我到会场的时候，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嗯、 一会儿我发给你们俩。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地上有这个，就地板上啊， 嗯、 有咱们这两个巨大的这个 logo、嗯、啊， 对， 听听 FM 和这个月后时光。哎、 嗯， 我就感觉就是你们俩坐在这儿就是这个。 我觉得你说挺对，我们俩这回就是携手。 哎哎，真是哈、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到电台来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个之前就跟彦旭有过工作上的这个交流。 那个时候我是主持，你还不是？ 哎，对 了，我采访过你。 那时候您应该在这个位置， 现在你采访 我那个位置啊， 人生啊，是吧？不用四十年，短短几年就可以发生乾坤颠倒。 对啊，那么跟张荣的接触也是，其实这个我们一直是就广播节目的发展有着就是不停的这样的交流的哈。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可喜可贺哈，二位非常辛苦，但是也非常感谢你们还能够做客咱们打车文化之门，就跟大家聊一聊未来我们这个路怎么走啊，包括今天这个活动又是怎样的一番机缘。今年是咱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实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纪念的活动，是吧？ 是 回顾的活动都已经开始了。嗯、那先咱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一次，今天我们发布会上其实是两个内容了，对吧？ 对， 第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项目哈，嗯、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 嗯， 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 嗯、 那二位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主题活动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好吗？延续先说一下。啊， 我先说一下， 啊、 可以，我先抛砖引玉，然后，请张荣姐再来继续说。 嗯， 我来补充。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很有机缘，因为，我们的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在最近这半年以来一直在忙着改版重装上线。 嗯、 那么在这个因为上线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要做一个精品的活动。那做什么活动呢？实际上我们当时首先就是想到，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我们电台有版权的一些好的这个有声书、 嗯、 有声产品。那其实这些产品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月哭时光文化传媒，也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强大的版权运营平台，由他们来整合到这些好的出版物，然后组织我们电台这些制作人员来生产的。 嗯， 那么这些有声书实际上很多确实是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 没错。 所以是因为先有了这样一些精品内容，所以激发了从领导到包括我们团队，到包括张荣姐的团队，我们一起碰撞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吧。大家坐在一起觉得，哎，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一点什么事情哈，也拿出我们电台的一个姿态，我们是如何向大家呈现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大家生活的变化，我们的大国成就，我们的时代变迁的。所以是从这儿开始引出来的。 嗯，这是一个起点哈。嗯， 这是一个起点。那么具体说到这个里边的书，我想其实张荣姐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这其中有很多是她来牵头制作的。 嗯 啊，来制作的，然后这些有声书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她可能比我就更加的了解了。 好，那就问问张荣吧。咱们月哭时光我记不太清了，是哪年成立的？就是 我们是2015年的2月份拿到营业执照，那天应该是除夕前一天，印象特别深。对。 哦，但我觉得你已经是个老人了。 我在电台20年了。 是吧？ 确实是老人了。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是这个月哭时光的 logo， 你知道吧？对，真的。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认可。 确实是这个感觉。 不要拍砖就行。 因为这个咱们办公室你看做这个有声方面的哈，包括这个一直在传统媒体，今天还提到吕鲁波老师，对吧？ 嗯， 咱们文艺广播在这方面更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对， 啊， 没错。 哎，所以我们对张荣的很熟悉，也是经常的互通有无。反正哦，原来是，其实你看这个时间是跟我进台时间差不多的啊。那你说一说吧，就是这几年做了哪些版权方面的工作，我们拥有了怎样的版权资源。 好的，我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 嗯， 其实作为咱们北京电台，我们一直在想一件事儿，什么是我们的名片。其实声音就是我们的名片，而北京这个特殊的地缘，有的时候在想，我们做的名片其实应该是一个北京的文化的一个声音名片。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当年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当时就做过了一张专辑叫《听北京的声音2008秒》，当时我们就讲的是这是一张北京的声音名片。而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当时彦旭找到我们说，哎，他们这个选题我觉得非常好。 嗯， 所以当时我就和我的团队小伙伴们，我们就开始梳理我们手里的这些资源，而这些资源就是从我们公司2015年成立以后，我们一点一点一点积累的。其实实际上乐库时光它是整个广播行业里面应该说是第一家来把音频版权搁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上的一个公司，也就是说其他的广播电台可能目前还没有像我们这样去把版权作为我们电台产业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其实刚才我也想说的是，电台做这种产业发展，一个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它是科技，它是技术的一种领先，那么跟技术离不开的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下对版权的重视。应该说咱们台的领导当时对这个非常重视，所以就成立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把咱们台曾经做的一些非常优质的精品的这些有声书全部重新梳理，这里面就包括刚才燕旭说的吕鲁波老师啊，还有咱们台的徐北威啊、周海燕啊、张璐，特别多，还有一些老一辈的这些小说联播节目的制作人做的这种精品。同时我们也去市场上看哪些书是现在的一些精品，所以我们用3年时间跟130多家出版机构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咱们非常重磅的人民文学呀、最佳出版社呀，然后还有十月文艺这样的。然后同时我们也跟像迟子建、周大新这种茅盾文学奖的这种获得者，有70多位这样的知名作家也达成了一个协议。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会上我想讲，就是乐库时光像是一个纽带，它一方面把一些外部的这种出版的资源带进电台，同时又把电台里面的编辑、主持人，还有一些我们外围请的知名演播艺术家都整合在一起，然后生产了大概有1000多部这样的有声精品。所以燕旭告诉我们，他们听听上线有这么一个好的选题，哎，我觉得非常好，可以把我们这个重新做一个梳理，我们可以用声音的方式，用故事的方式体现这40年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变迁。其实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哎，这个整个的咱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活动呢，其实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啊，内容也非常的饱满啊，确实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不仅有这个海量的内容，可以这样讲哈，几十本书，有这个主持人、演播大咖啊，行业的巨擘来参与，共同来录制，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这个短音频的哈，这样非常符合这个叫网感的这样的传播哈，那这样吧，我们就先来感受一下，咱们先来听一听吧。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啊，王秋，他来推荐的这一本书啊，叫做《中国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咱们来听一听。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这本书。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么，《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这本书立足新时代，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哲学思维透视中国的改革，把握中国改革成功的逻辑，从执政党思想路线、改革方法、价值观等10个方面来总结这个成功的原因。比如说，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路线，那就是实事求是；让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改革方法，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让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广的内生动力，那是以人民为中心等等。作者认为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开拓创新，中国的改革才能够成功。本书呢，还介绍了很多外国名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 从中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人的眼睛，他们的视角观点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解最真实的中国。我想呢，这一点读者应该是很有期待的。好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呢就是这样。那么我之所以来推荐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不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不断总结思考提炼升华，为的就是再创奇迹，继续前行。这本书呢就是在研究中国改革开启展开深化的内在逻辑，挖掘其根本的动力，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寻找新的支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不同于外国人以西方现代化为衡量尺度，这本书呢把改革开放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和战略布局统一，做到了中国的改革故事由中国人自己讲述，非常的接地气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所以我们都有着很切身的感受。读过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发出的中国的声音。最后呢，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书中的内容，分享您的感受。谢谢大家。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这就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总编辑啊，王秋为我们推荐的，可以说这是导读吧，可以这样讲。 对，就是一段推荐词。 那么这一段音频呢，就是我们是怎样处理它跟这个主要就是主体这个书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在哪儿？就是怎样做一个链接呢？ 是，因为这次刚才张荣杰说了，我们这个把这些书选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它是曾经在电台有的是播出过的，或者在其他的不同的媒我们的平台上展现过的。这次整合在一起之后，我们重新包装成专辑。那么在听听我们这个新的平台上上线之后，我们要就像你说的，我们要有网感的东西，要让它能够和互联网连接上，做一个融媒体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传播。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书的基础之上，我们想给它做这种短音频的东西，让大家能够通过很短的这种音频内容，就能够对全书的精华有所了解。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邀请了各界人士吧，除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我们的王秋总编辑，还有我们包括赵亮，你也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荐书人之一。 是， 然后我们电台其他的很多优秀的主持人，还有就是我们邀请到了像北京榜样，还有奥运冠军，还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包括北京电视台的一些知名的主播，像春妮儿啊这些，那么 还有那个出版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因为很多书也都是我们跟他们进行版权合作的。 对，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说一句哈，咱们这个书啊选的特别好哈。首先呢，给我让我来导读的这本书叫《遭遇下岗》啊， 你要推荐一下你这本书。 这个书啊特别好。首先呢，我就是扪心自问一下，是吧？这个激励一下自我啊，但这是开玩笑了。其实这本书它讲的就是遭遇下岗的这些下岗女工们，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一段时期是吧，就是有大批的这个下岗的人员，尤其是这个他这个书也集中在说这些女工们是如何重新来定位自己的人生啊。我想这个虽然说它不能够代表所有人，但是从人性的这个角度，其实它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另外我还要点赞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邱总啊，这个是站在一个国家的视角，对吧？ 对， 这个很宏大的一个视角，我们也有微观视角，而且也有很小清新是吧，甚至很有这个叫做商业电影味道的。比如说王一啊推荐的这本书是《杜拉拉升职记》，我们再听上两句啊。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王一，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杜拉拉升职记》这本书。在职场中打拼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可能你干了很多活，上司却不待见你， 没准你有个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下属，也许呢你的评级争风吃醋不怀好意，又或者你的客户拽得像二五八万似的，想很好地完成任务，那就得设法摆平这一切。本书的主人公杜拉拉就是这样一位职场人，他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没有特殊背景，受过良好教育。杜拉拉大学毕业后的十年职场，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听全了啊。但是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很熟悉了啊，这个也有电影啊电视剧这个作品啊。二位可能这段时间也见过很多拽的二五八万的客户吧。这个那最后我们上半段一点时间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如何来在听听 FM 上啊，还有这个有没有其他平台，我们怎么样来参与到这个精品的活动当中呢？ 那首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家下载听听 FM，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户端现在首页已经做了重点的推荐，那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点击，然后呢进到我们的这个主题页面当中，然后就可以收听。另外刚才说的这个导读音频内容，实际上我们是在我们电台的文艺广播、新闻广播、交通台还有这个城市台是在做这个轮播的，大家也可以听到这个展播的内容。另外在我们的电台的广播网还有新媒体矩阵是同步推出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宣推的方式也是一种融媒体的方式，有传统广播、也有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平台。 好啊，这个新媒体我们是免费收听对吧？ 都免费。 都免费是吧？传统媒体呢就、 我说的是导读音频， 导读音频是吧？免费啊、 对对对， 是这样哈。好，那 大部分书籍也都是这样的，那其中有少部分可能是精品的，这个我们到时候会 有一个限时免费的， 限时免费的，对。 哦，好的啊，咱们这个一会儿下半段就来再切换一下重点，说说咱们这次发布会的第二个啊，也是我特别特别关心的内容，是吧？听听 FM 终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没有油把琵琶半遮面了啊，改版之后它上线了，听听 FM 将会有怎样的面貌？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欲望轻放过脆弱的我，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三十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好，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的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暨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上啊，我们非常有幸的见证了北京电台的这一个重要的举措啊，重要的迈出了可以说新时代迈出了这个非常坚实的一步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跟二位就主要聊一聊吧，咱们面对今天这样一个音频市场，可以说这样一个整体的环境哈，接下来我们这个路怎么走，同时我们也可以怀怀旧嘛，对吧，说说各自的40年啊。完了，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了、 啊、来吧啊，我不知道这首歌啊，大家你们二位是不是印象很深刻啊，咱们要回溯40年，从哪儿回溯呢，稍微往远了找一找，70年代哈、啊、听一听、嗯， 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哎呀， 胡松华 啊，不是，李光羲，祝酒歌， 对对对， 这个。 你看我就不说话， 你就不说话， 因为我特别年轻，我没听过这个歌， 哎、 这一下你们在说什么？不了解， 好有心机啊！其实我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啊，它其实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这么一首歌啊，表达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呢，如果你就是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这个背景的。 只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单纯的一个好像是酒席宴前的一个祝酒的歌曲啊。虽然小时候常听，但我后来知道这是七十年代的歌，基本上可以代表一个典型的七十年代的一个风格啊。那其实说到咱们广播呢，收听方式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说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吧，我在就是那时候跟燕旭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记得电台还是通过短信来互动的， 对， 是吧？ 对， 而且 你是暴露我的年纪了，我当主持人的时候就是用短信互动的， 是吧？ 但是后来也到了一段微信互动的那个年代 啊，就是那个短信着实火了一阵子，对吧？ 对，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都非常习惯于用这个就是新媒体的微信的 聊天的这种方式， 对，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习惯了啊。如果你比如说哪天没带手机，忽然间觉得很不舒服。就是 这手机像长在我们身上一样， 就是它真的太方便了，好多事情都是用它来做，你包括你的生活是吧，工作是吧，学习，你这真的是离不开它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广播的收听方式，其实到今天来讲，我是知道很多人都是在用手机来收听啊，包括车上来这个收听哈。真正还用传统媒体的这种方式来收听的话，有，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现在呢，这个尤其今年哈，出现了很多那个非常酷非常好玩的那种小音箱，它自带这个广播嘛，广播媒体嘛，对吧？它是这样的，有点像有一段时间说哦，我们这个手机发展那个特别飞速，那些年拿到手机之后发现，哎，这个我就是不用拿收音机了，我直接拿手机就能听，对吧？哎，反正我上大学的这个年代，我也不怕暴露年龄啊，就经历了手机迅速发展一年代。你想我大一的时候，我哥们儿还BP 机呢，然后经历了第一款彩铃，第一款彩屏啊，到毕业之后好多年啊，这个现在有 年龄了， 有智能手机，现在是智能手机这个天下。 其实我就直说了吧，实际上我们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哎，可以这样讲哈，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感触的，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成长环境和现在的。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变化真的是 太大，真的是巨变， 巨变，对对对，这四十年的变化真的是太大，而且尤其最近这五年，我感觉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处理信息的方式，我们所有的各个领域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极其快速的发展阶段。 其实这个还是跟技术的这种断，也不能叫断崖，是跟技术这种革新有最大的变化，因为技术的革新就带来了所有人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手机就是这样，应该是在2010年或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智能手机，他们叫 smartphone， 那时候开始，它就会对人们所有的方式就发生改变。再到后来，我们的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推进，又会对这种收听的方式又有很大的这种变化的促进。 那燕旭，我就特别想问问你的个人选择，你是什么时候觉得，哎，这个工作值得干，是吧？这杆大旗值得扛。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其实时代的发展，往往个人是无从选择的。我们是其实上是被时代的脚步和浪潮推着往前走。比如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吧。我去年这个时候就还坐在你这个位置上，我作为主持人，传统广播媒体的主持人。然后呢，一个很机缘巧合的，可能就有了这么一个新的岗位的选择。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电台的媒体融合走到这一步了。 对， 它需要传统广播人往前迈一步，那就需要可能先有一部分人在做转型。所以我说，可能我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集合，就是我做过传统广播，做节目，然后我今天。尽管我对互联网有很多未知和陌生，但是逼迫着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去选择走这一步，走出去电台，或者说我们自己未来也许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你说选择了吗？可能在那一刻你自己是有一点选择，但是说实话，选择的那一刻，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一刻，实际上内心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无非就是犹豫一下，说哎呀，可能做这个不懂，也可能很累，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声音在告诉你，这是趋势，这是未来，你要去尝试，不能逃避，对吧？所以我觉得电台的整个媒体融合也是如此，我们只有迎上去，甚至想办法自己去独辟蹊径，就像刚才我们也说到打造精品，是吧？那可能这是我们的一把利剑，打造精品，然后 广泛的去寻找合作的资源、嗯、而且今天我们活动上那个阿里文学的那位雨前总、嗯、他说的特别好，他说你们做听听 FM 一定要记得就是把上下渠道的你们各方的这种合作通道都要想办法打通、嗯、这样你的精品才更好的能够输出出去，我觉得非常受益。听了他的这个话， 其实今天说了一个概念，我也非常认可，因为我觉得现在移动互联的这个时代，把这个音频版权的市场从一开始这种野蛮生长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它在像是一个大的洗牌，然后很多这种互联网的巨头，它从一开始的就是咱们就是说所谓的很野蛮的那种方式，慢慢它也在变化，而人们的这种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清晰， 嗯、 可能。有，其实在我看来两类内容是未来一定是有趋势的、 哦、 一种就是满足人们的喜好，就是让你非常喜欢、嗯、我用我的喜好我会去消费、 嗯、 第二种就是功能、 嗯、 这两种其实在我们现在市场上都能找到、 嗯、 比如说得到功能、 嗯嗯、 它能让你有所获益、 嗯、 人们能够有所获得、 嗯、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属于有所你因为真的喜欢所以你会去听会去购买会去消费它、 哦、 所以未来这个市场会越来越细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听听 FM 应该还是有很好的空间，因为今天不管是赵部长还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在想听听 FM 就是要打造精品小而美。 嗯，这个我就是想起来听到一观点啊，说互联网当今的互联网这些产品吧，这可能不局限于这个我们说这个音频产品哈、 嗯、 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节省我们的一些时间， 嗯， 第二件事儿是浪费我们的一些时间、 嗯、 啊，比如说这个你现在订餐了， 说的特别好 是吧、 嗯、 什么买个药了对吧、嗯、打个车了啊，这个都可以来节省时间， 精读一本书 来、哎、他都来帮助你来节省你这个挑选啊，甚至你做选择的时间他都给你节省了、 嗯、 还有一部分时间呢是为了让你花在这儿了， 对 啊，你在这里购物，你在这里玩游戏是吧、 嗯、 你在这里深耕细作学知识、 嗯、 啊，这个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确实传播方式的这样一个变化， 嗯， 给我们经历过这个传统媒体大潮洗礼的人提出了这个新的要求啊，也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啊、 说到这个节省时间、嗯、花一些时间，我觉得说得特别好，那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一下你这个总结、 啊、 我觉得对于新上线的这个听听 FM 来说，我们确实也做到了一部分在节省时间，一部分在浪费时间。 就比如说我们那订阅节目里边就是这样的啊，这么说吧，就是我自己感觉啊， 嗯、 你像我这节目啊， 嗯、 就完了就说到我了，终于说到重点了。 就赵亮其实已经和我携手，在听听 FM 上打造北京电台的第一批优质的互联网音频产品。 哎、 那我觉得做这样的产品一定是要浪费，不能叫浪费时间，要花些时间， 对， 要好好用心去做精品音频内容。但同时，我们开发的这些新的功能，比方说。数据分享啊，剪辑分享啊、 嗯、 我们让用户能够快速的就把我们广播节目能够剪辑成短音频分发到朋友圈、 嗯、 那这就是在为大家节省时间，在为我们的广播的互联网二次传播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嗯、 所以你刚才总结的那个一下让我想到了这两点的对照。 哎、嗯，其实我做这节目呢也是为了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啊， 哎，就是让我们沉浸在其中去欣赏。 对，我特别欢迎大家到听听 FM 上去听赵亮啊讲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听，一定能浪费你很多时间听的一集又一集啊。 哎，这个确实啊，就是如何能够在互联网的天地当中去把传统评书跟今天的我们说这个新的环境做一结合，其实这个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啊。因为鄙人是这样，首先传统评书就没说好，所以吧，他 对我也很好奇，你要怎么去结合？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于你看以评书为代表的很多的传统艺术啊， 嗯， 包括最近我也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最近接触到很多的，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演出资源，或者说是找传统艺术的朋友们吧。 嗯、 你看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传统艺术，跟评书都是属于连枝近叶的啊，你比如说戏曲艺术啊、 嗯、 你比如说咱们的北京独有的像大鼓啊是吧，京韵大鼓、琴书啊，这些啊其实他们我觉得啊是比较缺乏一个在当今时代的一种转化。今天我们可能说渠道上我们能够很直接的去听到这些传统的东西啊，但是呢它的这种转化性转化力是不够的， 啊，确实，就是我们听到，这个真正能说用传统范儿啊，用这个过去的艺术的经典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说今天的故事，或者说，哎，变成今天我们能够完全接受过来的、潜移默化的去讲今天故事的，这个其实是不太多的啊。所以我其实想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吧。确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意哈，而且这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今天火爆的这个很多的文艺作品，其实它是骨子里是有着我们很传统的东西的，这个也是就是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呀，对吧？只要你传播的是这个正向的这个价值，哎，你又有自己的风格啊，您刚才说了这个慢慢的这个细分市场，你有了自己的一批受众，哎，你就可以成为一方诸侯，是吧？ 对， 所以我也是，哎，撸起袖子，我也想干这一把。 而且我想记得以前有一位主持人跟我说，说实际上就是把有意义的事儿说得有趣儿， 哎，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喜闻乐见，大家就会喜欢听。我特相信赵亮有这个实力， 绝对有这个实力。而且赵亮的语言表达，毕竟是单田芳老师的这个嫡传弟子，真的是不一样。那我听过他很多次的播讲，我就觉得，那个范儿很正， 是吧？你就给我加压力吧。 而且我觉得，我记得我们俩当时聊说要在听听上做节目的时候，赵亮就曾经跟我讲，他说我非常希望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做一些精品音频内容。 对，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可能我们广播的主持人，有的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我觉得他意识到了，和我们一起牵手，我觉得你是有希望有未来的。 我来给你提供版权。 哎呀，太好了啊！今天这个三方会谈非常的成功啊！哎， 就直接就合作了。 对，我接下来就是特别想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版权啊，我觉得哈，这个版权咱们先走了几年，这是特别好的，因为什么呢？ 也是非常辛苦的几年。 对，因为就是我看到一些材料，就是说在今天，你看音频市场这么的繁荣，对吧？这么的这个就是属于机会很多，产品也很多，但是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版权。如果你这个版权解决不好，你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其实诸多方面都会存在问题。 是， 对，就是这个，这就连到这个第二个问题，我就特别想问问你们，就是你们对于现在所谓的知识付费这个时代怎么看啊？因为毕竟我们听听 FM， 我们这个节目的就是就我现在来看吧，我们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跟知识付费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就比如说几个著名的，你像得到 APP 啊， 对 吧？因为我平常也在听他们节目，我发现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咱们是怎么设计的，如何在跟这些已经成功的新媒体啊，这么说吧，已经成功的新媒体，我们如何跟它竞争，我们的这个优势在哪儿？ 可能我跟彦旭之间的角度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做版权，我们其实是会和很多很多平台方去合作，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竞合的时代，并不是说什么东西必须得你有我无，或者是就必须得是独家的。我是觉得知识付费它的第一个大的浪潮已经过去，但是它现在会更加的趋于理性，因为知识付费是在2016年的下半年，当时一个是得到，就是罗振宇他们在做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 逻辑思维 ， 他培养了很多人的这种习惯，然后移动支付的方式的跨越让人们发现很便捷，然后再之后喜马拉雅和懒人他们两个联手从2016年的6月份开始付费，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是知识付费的起点。而且我始终认为知识付费它和在线教育和内容的变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环中的一套一套，最外围的叫内容变现，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花钱去听剧，花钱去会看剧， 对， 那个算内容付费。那么中间这一层是知识付费，知识付费会比它多一些逻辑，多逻辑多体系，但是它又不如在线教育那么的专业。但是对于人们来说，一种是焦虑的情绪，一种是说我渴望改变的一些情绪，一种是说我可能对我曾经的兴趣爱好我需要有些延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来了。所以知识付费在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像井喷一样，一下东西就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泡沫，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慢慢的泡沫在少，然后精品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这个我也是觉得，这也是不管是我们听听还是我们乐库时光，未来下一步在内容生产上和你们的产品定位上，我觉得需要去认真思考的事情。对于乐库来说， 我们之前的作品全部都是大众娱乐消费，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些书都是给成人的，是以娱乐的或者说大众的这种文学的消费的方式，但它功能性不强。那如果我要做知识付费的话，我肯定是会往小众人群、细分人群的功能上去发掘， 直接面对最直接的目标的群体，这个方向更明确一点， 满足他们的痛点、消费痛点，或者满足他们的渴望，其实是最合适的。 好， 说的特别好，我都觉得在听一堂课一样，特别受益。 太夸 张！而且我感觉 这个老司机啊，他已经赚了好几年版权了。 主要是在市场扑腾了三年了，看到了很多别人的做法，我觉得我特别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对于传统的广播人来说，无论像张荣姐这样做版权媒体，还是未来我们打造这个听。